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9集 Number One。 葛院长，提前恭喜您院学生再度拿了第一。 名单一刷新，有工作人员就提前恭喜葛院长，身侧其他人也附和着，他们一边说着，一边看向大屏幕的中央，名单已经刷新，这会儿都看清了名单内容。恭喜葛院长的人这个时候忽然没有了声音，葛院长嘴边一股志得意满的笑忽然间消失了，其他喧嚣着互相恭喜的人也突然安静下来。物理实验室一楼大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诡异的安静。江院长跟周莹等人正往门外走着，一行人都心思沉沉的。身边的一个老师感觉身后安静的似乎不太正常，他脚步一顿，朝背后看了一眼，整个人彻底僵住。 江院长啊，好，秦冉同学好像见了。 一听这句话，江院长一顿，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跟周颖同时回了头，一眼就看到了中央的大屏幕，大厅名单稳定在一到十名不动，江院长跟周颖都能清楚地看到上面的黑色粗体楷字。第一名秦冉，京大300分，第二名徐婉晨 A 大287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第一行上，第一名秦冉，京大300。 周博士，我 江院长整个人都石化了， 我有没有看错？第一名，第一名是谁来着？多少分？ 江院长觉得自己可能是眼花了，不然怎么可能看到秦冉得了第一名这就算了，还看到他是满分呢？宋绿婷三月份也就是296啊，当时也闹出了大动静，眼下这是比宋绿婷还要嚣张的成绩。 秦冉， 周颖一双眼睛盯着秦冉的名字跟分数，他反应过来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， 满分300。 说到这儿，周颖跟江院长面面相觑。在这之前，两人都信誓旦旦地说着，笔试秦冉同学肯定没问题，能到40入围。可现在，入围是入围了，名字也确实在前50，却是第一名，还是前所未有过的满分第一。事情似乎有些大发了，与此同时，大厅内其他人也反应过来，物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还有几大高校老师看着这个排名目瞪口呆，尤其葛院长，他看着第一行后面的300分一动不动，黑体楷字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。经过诡异的安静之后，大厅内又如同沸腾的开水彻底翻滚起来。 怎么可能？ 是不是弄错了分数啊？啊！ 所有人包括葛院长都是这么猜想的，但这些人都知道弄错分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。一行人面面相觑， 京大今年的新生怎么回事啊？也太变态了吧。 实验室一个认识宋绿婷的工作人员忍不住开口道， 宋绿婷好歹还参加培训了几个月，她不是才入学吗？ 这个成绩一出来，就给整个物理实验室的老生们丢了一个炸弹。 A 大为了挽回三月份的名声，就算拿出来本不需要参加考核的徐婉晨，也要被京大新生王按在地上。收到这个结果的葛院长面色漆黑，他一言不发地往实验室的大门外走， 身后跟着的一群博士面面相觑，有人迟疑着开口道： 那个秦冉高考理综就是满分，他理论成绩一向不错，但是实验室考核理论只是第一道筛选，无关紧要，我们要看的还是明天的实验。这方面徐婉晨同学已经学了两年，我们学校资源一向占得广，一定能挽回局面。而且我听说秦冉没有进过实验室，明天的实验对他会有一定难度。 其他人也点头附和道：这件事倒没有说笑，理论考试只是实验考核的通行证，物理实验室之所以叫实验室，因为要动手。今天的50个学生按照以往的概率至少要刷掉30个人，当然这个人也只是说了对秦冉有些难度，能达到笔试第一名已经说明了他的实力。葛院长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面色渐渐缓和下来，他拿出电话打给徐婉晨。这边的徐婉晨也在 A 大的实验室做自己的实验呢，听到葛院长的电话，他接起手机： 葛院长， 明天好好准备实验考核，竭尽你的全力。 葛院长坐在车内看着车窗外开口道： A 大特地搬出来徐婉晨，若理论实验都被秦冉踩在脚下，那丢脸就丢到研究院了，至少两者中要搬回来一个。徐婉晨最新实验参加考核的时候，他本人并不太在意，眼下听着葛院长的话也激起了他的胜负欲。 好，葛院长，刚好我跟老师研究了另外一个实验，本来不打算用在考核这种小事中的。 听到徐婉晨的话，葛院长松了一口气。 能做到几级实验啊？ 明天您就知道了。 徐婉晨把一个电子板扔到一边，语气自信地说道： 不会让您失望的。 这边得到意外惊喜的周颖跟江院长也回到了京大办公室，秦冉第一名的消息已经在物理系传开，物理系的教授们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结果，连夜开会。 这次我们京大笔试取得大捷，尤其是秦冉。 说话的是江院长，他笑着，眸中迸发着令人心悸的光。没有办法，秦冉给他们带来的惊喜太大了。周颖手上转着笔，眸色严肃说道： 笔试已经过了，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，明天的实验才是重头，不知道秦冉实验掌握得怎么样。 提到实验，核工程系的一个博士忽然开口： 秦冉他好像能做 C 级实验。 C 级实验？ 周颖坐直身体： 您确定？ 对，他好像问过我一个 C 级实验的问题。 博士压着眼镜，眼眸微眯。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 这个博士一开头，其他几个核工程的博士也抬手，纷纷表示秦冉确实问过他们核工程的问题。周颖跟江院长相互对视一眼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秦冉同学进实验室是没有问题。 江院长拧着的胸口松了口气， C 级实验只是考核最低门槛，现在江院长不希望他能拿什么第一名，也不管京大这次积分能不能超过 A 大，他只希望秦冉能进实验室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停栏，明天就是最后实验考核，秦冉就没有惦记着做实验了。他坐在沙发边，低着眉眼玩着手机游戏。程俊靠在他身边，手上松懒地拿着抱枕，一手拿着手机开着游戏页面跟秦玲对话。两人一人玩游戏，一人在聊天，十分淡定。对面是正襟危坐但又坐立不安的程老爷子跟程温如。 八点了吧？ 老爷子看着手机上的时间，催促程温如： 快去问问他们考核成绩，冉冉有没有过呀？ 知道， 陈文如双腿并拢，坐姿十分得体。他拿出手机，利落地找出来一个号码，看准了时间点，直接拨了过去。早上，程木跟程老爷子说秦冉去参加实验考试出事了，差点没把程老爷子的心脏病给吓出来。程家人势力大，程老爷子就让管家去实验室那边打听一下，下午就得到了秦冉名字乌龙的消息。程老爷子气得打电话给周山，把周山痛骂一顿。周山含含糊糊地说秦冉绝对能通过，这才让陈老爷子的气消了一点。其他的周山没有多说，虽然得到了周山肯定的答案，但陈老爷子还是有些不安，一天都待在程俊这里没有走，晚上饭都没吃几口。陈文如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也放下手边的事情来到庭兰。物理实验室考核这种事，在几大家族眼中比高考还要重要，事关一个人的前程。程文如当年168分错过医学实验室，连程老爷子都没有办法挽回。电话拨通之后，程文如立马问了秦冉物理实验室的笔试考核情况。那边听到他报的名字，顿了一下，然后噼里啪啦说了一堆的话。 过了，当然过了，也就是有点意外。 什么意外？ 程温如手指一紧，眉梢拧，问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